能有的可能有的 ,gyanaku, gyanaku, gyanaku, gyanaku, 有理的有理性的 ,gyanga, gyanga, gyanga, gyanga, 实讲是演讲 ,gyanga bunbye, gyanga bunbye, gyanga bunbye, gyanga bunbye, 酒好酒长久乖单别乖单别乖单别乖单别乖单别只只是但虽然高寂寞高寂寞高寂寞高寂寞高寂寞长高寂寞高寂寞高寂寞高寂寞高寂寞河床河身地方地区省高楼高楼高楼高楼谦虚谦让高气似乎单边高气似乎单边高气似乎单边高气似乎单边高气似乎单边远高楼高楼高楼高楼外祖父老爷高楼麻烦高楼麻烦高楼麻烦高楼麻烦姥姥外祖母高楼妈妈高楼妈妈高楼妈妈高楼妈妈苦痛苦苦楚高是昏高是昏高是昏高是昏高是昏高是昏仁爱慈爱高心别高心别高心别高心别高心别玉玉石姑姑母姑姑姑姑全全都普遍尽姑气姑气姑气姑气姑气姑气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戒指归分归分归分归分归分归分归分归分